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30集，迷城地宫下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们又找了一次，可依然一个杀鬼都没看见。最后众人来到了那一扇唯一可能通往迷城内部的门前。那是一扇黑色的门，材质摸起来感觉像是石头，但是冰冷又似乎是铁。门上有一个十分复杂的锁孔，看来是要用钥匙开启的。展昭伸手摸了摸门的表面，又敲了敲，传来了几声沉闷的响声。邹良贴着石门听了听，抬头， 里边应该空间复杂，这材质是从来没见过的。 是玄武铁。 这时殷侯开口，众人都看着他。 玄武铁是什么？ 玄武铁，青铜铜、白虎银、朱雀金，几种破坏不了的材质，这门用蛮力是打不开的，除非有钥匙。 这门一大半都陷在沙土里了，不像是打开过的样子。 烈火看了看地上厚厚的沙土，又扬起脸看了看山坡上破破烂烂的黄土堆。 有没有可能上面有裂缝或者什么的？ 我们这些年都没找到过，找了20几年了。不止如此，沙妖族世世代代住在这里，都没找到过。 于是众人的目光最后还是集中到了那扇门上。 大漠里一天积累这么厚的沙土，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吧？ 不用一天，一两个时辰就那么厚了，风大的话。 可没钥匙门又打不开，怎么进去啊？ 众人都看了看殷侯和天尊两位长辈，殷侯皱眉表示自己也无能为力，天尊更没办法了。白玉堂蹲在那锁头前边研究了一下。 不如撬门试试，虽然材质很坚固，但是锁的样式很古旧，里面应该不复杂。 这倒是，毕竟百年前的锁了吗？ 白玉堂回头看了看，最后问林月一， 有没有发卡？ 依依眨了眨眼，歪头。白玉堂皱眉，那怎么撬？难道再跑出去找工具？正想着，有人递了两个发卡过来。众人都一愣，顺着捏发卡的手望上去，就看见斜着眼的林业火。众人都忍不住嘴角抽了抽，林业火来气。 谁规定男人不能用发卡呀？不竖起来要是不卡住，会披头散发的。 众人默默地叹了口气，邹月倒是很欣赏，他看了看林月一，点头。 这丫头平日虎头虎脑都没什么女人味儿，交给林业火，应该能给拧成淑女吧？这回有救了。 白玉堂拿了两根发卡掰直了，咔啦咔啦开始撬锁，众人耐着性子在一旁等着。本来众人做好了等到天黑的准备，因为白玉堂说这锁看着估计要撬很久，而且他也没什么把握。可是等了还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忽然就听到咔嗒一声。白玉堂一愣，伸手轻轻往外拽拽门，门被拽开了一条缝隙，外面的黄沙顺着黑色的缝隙就流了进去。众人张大了嘴，天尊抱着胳膊瞧白玉堂。 哎呀，玉堂，你这功夫见长啊。 玉堂怎么会撬锁的功夫呀？ 嘿嘿，因为我经常忘记钥匙，天山太高了，请个开锁匠太麻烦，踹门之后装门就更麻烦。 亏你还脸不红心不跳，说得那么坦然。 众人叹气，白玉堂从小跟天尊一起长大，也不知道谁照顾谁。然而顺利打开门锁让众人欢心，却没让白玉堂脸上露出笑容。五爷疑惑地拽了两下那扇门，盯着门锁发呆。展昭看到白玉堂的神色，也凑过去看。 看着像是很普通的锁吗？ 难怪那么容易打开了，玉堂开普通锁最有经验了，以前平均一个月要开30回。 众人忍不住感慨，天尊竟然天天忘钥匙，白玉堂的童年真是一言难尽。 玉堂，怎么了？ 展昭见白玉堂还盯着门缝发呆，伸手戳了戳他，白玉堂站了起来。 这门锁很复杂，不是我撬开的。 不是你撬开的？那是怎么开的？ 有人从里面打开的。 迷城地宫的门被顺利地打开了，然而白玉堂却表示门是被从里边打开的。于是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莫名感觉一股阴风从门缝里吹了出来。此时天色应该是接近中午，然而鬼海之中的天却是暗了下来。 鬼海怎么这么早就天黑了？ 鬼海里和外面是差了一些，天黑的早，亮的却晚，晚上的时间多，而且白天黑着的时候是没有月亮的，这个时候是杀鬼活动最猖獗的时候。 杀鬼是怕火的吗？ 嗯，怕火还怕光，白天比较少出现，出来了一下子你会马上躲进沙子里。 没一会儿，石门附近的沙子都被清空了，白玉堂拉开了石门，门里黑洞洞一条通路直通地底，下边黑不见底，情况不明。白玉堂拿出一块墨玉飞黄石往洞里一扔，就听到咕噜噜几声石头碰撞墙壁的声音，之后却没听到最终落地的那一声，也没落水的声音。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 要不然下面都是沙地落沙堆里了，要不然深不见底，深的都听不到回声了，再不然…… 众人心中同时一个想法，有什么人伸手接住了那块石头。 如果里边真有人，似乎对方并不反对我们进去，貌似还挺欢迎。 下面有可能有陷阱。 有人不是挺好吗？进去瞧瞧。 天尊说着就往门里钻，白玉堂眼疾手快一把拽住瞪他。天尊眯着眼睛瞧白玉堂，白玉堂示意天尊跟自己后边，他拿出火折子来吹亮，率先进入入口。入口往下是一个不算陡峭的斜坡，白玉堂走了进去，展昭跟着也进去了，天尊也跟上，邹良进入前回头看要跟着来的邹月。 爹，你和依依等在外面。 邹月一愣，倒不是说不让他进去他要反驳两句，而是邹良一声爹把他给叫懵了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应。林业火也嘱咐林月一留在外边，示意他们和剩下的沙妖以及宋军做后应，看着门。殷侯最后一个走了进去，扫了一眼地道两边墙壁上若隐若现的花纹，殷侯微微皱眉，不过也没多说什么，跟着众人继续往下走。白玉堂喜欢建筑，对地宫之类的有一定的了解，再加上他对机关比较有研究，一路观察下来倒是也意外，这条倾斜的走道并无任何的机关，然而两边却有着不同的花纹。花纹看着像是绕在一起的藤蔓，又似乎是某种文字，凌乱之中还带着一丝规律。展昭等人此时有些后悔，把公孙也带进来就好了，说不定他认识这些字儿。又走了一段路，走道内依然没有任何机关，也没有人迹，只有他们几人的脚步声以及一丝湿冷。 下边似乎有水源。 老爷子，有没有听到人声啊？ 众人都看殷侯和天尊，两人都摇了摇头。这里十分安静，要听声音很容易，但是附近甚至更远的地方绝对没有一个人，以殷侯和天尊的内力根本不可能听错。于是啊，展昭好奇问白玉堂， 你确定门不是你撬开的？ 嗯。 那个开门的人什么本事呀？这走道这么长，他是怎么在打开了门之后无声无息地跑掉了呢？ 这时一直笔直的通道前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弯道，白玉堂顺势一拐弯， 猛地往后一退，与此同时，一起拐弯过来的展昭眼明手快，一把搂住白玉堂，顺便往后踹。天尊正跟着呢，见展昭回身就踹，赶忙躲开，身后众人也急忙停下脚步，再看就见白玉堂一手抓着墙壁，两只脚站在一处断壁的边缘。原来这一转弯过来，前方竟然没有路了，一大片的深渊出现在下方，好不凶险。展昭探头往下看了一眼，忍不住就一吐舌头，这断壁高的下边几乎看不见底，难怪白玉堂扔下来的墨玉飞黄石听不到回声了，原来掉下去了。此地虽然险，但似乎并非是陷阱，因为远处前方都没有通路，而是一个黑漆漆的巨大空间，也不知道有多大。环顾了一下周围，就见靠墙的位置有台阶，一直延伸到下边，不过台阶极其狭窄，贴着墙面建造只能容下一个人，外边还没有栏杆，且十分陡峭。台阶顺着墙壁一直往下环绕，通向地底。 这地宫建造成这样，下边莫不是有什么储物室或者存放东西的，还是用来养什么动物？ 动物 啊，养些大虫子什么的。 天尊话刚说完，正想顺着台阶下去的白玉堂停下脚步，无语地回头看自家师父。天尊坏笑，展昭轻轻一跃到了前边，那意思他先走，他不怕虫子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黑子， 你最近看起来很闲呀，不如我找点事给你做。 你这胖子又欠收拾了是不？走走走，别在这碍事，听书呢。 哎，黑子，你转性了，不办案了，还有闲心听书？我果然还是要去跟皇上。哎，你这听的什么？还怪好听的。 龙图案卷集， 就是展护卫参演的那个。 是啊。 哎，快快快，给我也听听。 自己听去。 在哪儿听啊？ 登录喜马拉雅，搜索掷地有声龙图案卷集，欢迎各位订阅分享。